欢迎来到九六九一点动听环节，想听什么你来点。看一下今天是谁点的什么歌呢？微信后台上有一位叫伊娃的听友说，想点一首范玮琪的《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》，送给温暖可爱的闺蜜。她还留言说，谢谢闺蜜一直在我身边，给我的生命带来温暖。在21岁时呢，没能陪你一起度过，下一次一定不会错过。字里行间可以看出，闺蜜对你来说非常重要，毕竟有时朋友比情人还要贴心啊。接下来呢，听到的就是来自范玮琪，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。如果你有想说的话，想点的歌曲，请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。每天上午9点半，下午18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，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，我的弦外之音， 怎得共渡蓝桥，梨窝轻照，映出花月调， 但望相看慰藉了，时刻与共享分秒，缘节要今生孝同临了，离窝浅笑，似把君邀，以梦轻泛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，离窝虽悄，悲欢景亦了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。又未觉晓，离窝虽悄，悲欢景亦了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

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风吹来的沙，穿过所有的记忆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。风吹来的沙，明明在哭泣，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？ 我然难自已，忍不住伤心，还聊不出爱过不爱之间的距离。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。我为难我自己， 因为我将双手舞动，就让我们把爱留在心中。也许有一天我老得不能唱，人走不动，我也将为你献上最真挚的笑 把春风云外追踪烟里梦，恨满空受红尘多作弄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起来，唱唱唱你伟大歌歌歌，把古话扬扬扬扬最嗨。 看你，你是有钱或穷人，即使三更半夜冇得瞓，即使三个眼袋迎今生，还乐意在每晚发出这声音。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，个人在各自变咗对头人。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！ 球迷来自远近八国，靓女吸引全程投入气氛。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！今晚大家不想去街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！坐低又起身我未来。唱唱唱片伟大脚脚脚不枯怪人人人到最嗨。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，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，黑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，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，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，华达拉玛个发言就死都唔改，巴士要唔入选就唔应该，等多四年咪要好耐。 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，个人在各自变出对头人。远近八国个靓女吸引全程投入气氛。 前来前来前来前来，今晚大家不想去街。前来前来前来前来，坐低又起身搏命嗌。前来前来前来前来，睇波顺便睇下波鞋。前来前来前来前来。唱唱唱片伟大脚脚脚，不枯怪人人人到最嗨。来来来来，今晚大家不想去街。来来来来，坐低又起身搏命嗌。来来来来，睇波顺便睇下波鞋。 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。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。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，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。 经典九六九，好歌推荐。 他是中国。 我真的很快乐，爱上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主播宁奇。本期好歌推荐嘉宾田思思。田思思在唱歌上不是科班出身，但她凭借着自己的音乐天分和感悟，来把唱歌这件事努力做到最好。说到唱歌，有这么一个人给了她在音乐路上的动力。 因为声音音色的问题吧，我比较早的时候听田震的歌比较多，就都是哑哑的，还是在音乐方面给了我很多动力，这样的声音也是可以唱好听的歌的。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，除了音乐人，田思思还担任过主持人，这让他结识了众多大牌音乐人。你知道他最想和谁合作吗？ 有机会跟林俊杰合作一下，因为其实跟他来讲，我也是很早上学的时候就听过他很多歌，他的音乐理念动机什么的都是我非常欣赏，非常，我还挺期待的，有机会的话能跟他合作。 他说要相信我，只是想知道。 音乐最能表达田思思对生活的态度，他的声音独特质感，不拘一格，被业界乐评人称作有咖啡糖般的香气。下面请听田思思和他的贪食蛇乐队带来的歌曲《警报》。 关于你的烦恼就有多少秘密想让你知道，每当遇到耳朵不停发烧，不到一秒你向我奔跑，每次我和你的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一起写流水，